李安求监制，叶世雄编导，亦舒原著，连岸编剧，陈永生录音，并且由贾美安、姚秀玲、丁恩、莫家驹、陈炳球、卢允贤、杨丽仙等联合播出《雨花》第四回，现在开始。 你唔好行住啦， 大妈，你俾我走啦。 阿娟，有事啊，慢慢商量嘅啫。你咁样走咗出嚟，盏你阿妈激气嘅咋？你都知佢个病唔受得刺激噶嘛。 大妈，你话俾我听，呢件事系边个嘅主意？系咪你向阿妈提出要介绍男朋友俾我？ 哎呀，唔系啊。呢件事唔系我嘅主意嚟噶， 唔系你嘅主意，咁点解你又要提话介绍个男朋友俾我识啊？ 你千祈唔好怪我啊！呢啲完全系你阿妈嘅主意嚟噶咋？ 咩话？系阿妈嘅主意？ 系啊。 点解啊？ 哦，因为佢希望你好好咁嫁一个人，以后就唔使挨得咁辛苦啦。 叫我嫁人？我真系唔明白，我系咪令佢好讨厌，所以佢要嫁我出去？ 咁佢又唔系咁嘅意思。其实嫁人有咩咁唔好啊？女人迟早都要嫁人噶啦，有丈夫依靠系女人嘅幸福嚟噶。 一个人系要靠自己，靠人哋有咩咁好？ 边个话女人靠丈夫系天经地义嘅事嚟嘅？ 大妈。嫁得好就好啫，嫁得唔好嘅，咪衰过做女嗰阵。 哦，点解你咁样讲啊？ 呢啲系事实嚟嘅，都唔知有几多女人嫁错老公嘅，嫁到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如果系咁嘅，倒不如唔嫁好过。要我嫁一个自己唔中意嘅人，我情愿成世都唔嫁。 咩话？你想成世都唔嫁？ 有咩咁出奇啫？大妈，你够唔嫁人啦？你又咁生活？ 哎呀，咁又点同呢？就算你肯咁做啊，你阿妈都唔肯俾你咁做啦。阿娟，我睇你唔系想成世唔嫁人，而系有咗男朋友，系唔系啊？ 冇啊！ 我唔信，女仔有咩理由唔中意识男朋友噶？ 大妈。 阿娟，你是不是中意咗个男仔啊？如果是的，你不怕话俾大妈知噶，大妈会帮你的。 你帮不到我的，我讲咗出嚟，妈妈一定要我离开端木先生，咁我以后就见唔到佢噶啦。 阿娟，阿娟，做咩粒声唔出啫？ 冇啊， 冇啊，最好啦。阿娟，大妈都希望你哋将来有好日子过。嗱，你谂下，而家你哋住开嗰度，包租婆又要赶你哋走，喺出边租间房住好贵噶。以你哋而家咁嘅环境啊，点负担得起啊？我个亲戚阿强，佢真系好好仔噶，又唔赌钱，又唔寻花问柳。哎呀，市民有几多个行选嘅，好似佢咁好仔噶，所以佢就储到钱，打算喺香港买翻层楼，啊，置翻头家咁啦。 大妈，俾我考虑下。 哎呀，仲使乜考虑啫？睇下你去打住家工，做到双手都粗晒啦。 嫁咗俾人，咪一样要做，而且又冇人工嘅，咁咪仲衰。 阿娟，你咁讲就唔啱啦！你嫁咗俾人，就有自己嘅家，又有人照顾你啊嘛！ 我识得照顾自己噶。 哎呀，你见下个男仔至讲啦，或者你见到佢会中意呢？ 大妈，我够钟翻去煮饭啦，第日再倾啦吓。 嗯。 阿娟啊，你翻嚟啦？ 哎呀，点解今日去医院去到咁晏先翻嚟噶？ 唔系有咩事啊嘛？ 少爷一翻嚟就揾你啊，问你去咗边、啊？你快啲入去睇下佢揾你有咩事啦、啊！去啦去啦去啦！ 吓、哦啊，先生，对唔住啊，我迟咗翻嚟。张伯话你揾我、啊，请问有咩吩咐咧？ 阿娟，你唔好咁客气啦，我唔系揾你做嘢噶。坐低先。 哦。 我买咗啲嘢送俾你，你拆开嚟睇下。 系买俾我嘅。 系，拆开佢啦。 哦。啊，原来系书嚟嘅，十万个为什么，一共有二十本咁多。 系，十万个为什么系一套讲科学、物理、天文同埋医学嘅书籍，题材包罗万有，对你读书好有帮助噶。得闲就攞嚟睇下啦。 先生，你对我真系好啦。点解？点解你对我咁好嘅？ 因为我觉得你系一个好有上进心嘅女仔。如果 乜嘢？ 如果我有一个妹妹好似你咁就好啦。 如果 乜嘢？ 哦，冇，我系话，如果我可以一世服侍先生你嘅话，咁真系幸福啦。 傻女嚟噶，你将来仲要嫁人噶嘛？就算你肯服侍我一世，你老公都唔肯啦。 我唔嫁人咪得咯。 阿娟啊，我就嚟同何小姐结婚啦。 我知道，咁到时就有何小姐服侍你啊嘛。 啊，你睇咗呢啲书，如果有咩唔明嘅，你就问我啦。我今日有应酬唔翻嚟食饭，我好夜先翻嘅，你唔使等我翻嚟，自己做呢份啦吓。我而家就上楼换衫，喺度睇下书啦吓。 十万个为什么？呢度有十万个问号，而我心里头只系得一个问号。点解我唔生长喺有钱家庭度？假如我系嗰啲少爷小姐咁就好啦。可惜而家我只系一个工人，命运真系不由自主。如果我是一个千金小姐的话，我可以好自信地对她说，我要在 Cindy 手上抢到你。但是先生是先生，我是我，我们之间相差实在太远了。 娟啊，你哋揾到地方未啊？ 揾到啦，不过啲租好贵啊，成千一蚊一个月租啊！ 哎呀，要噶啦，喺香港地，除非系有本事买楼嘅啫。如果唔系啊，有啲人一个月嘅人工啊，着咗一半系要嚟交租噶。咧，尤其是而家得你一个人出嚟做嘢，咁啊系惨啲嘅。 好彩端木先生借咗五千蚊俾我哋啫，如果唔系啊。我哋真系要瞓街啦！ 阿娟啊，少爷对你啊真系好啦，你将来真系要好好咁报答佢先得噶。正所谓得人因果千年几，做人要知恩图报先至好啊，知嘛？ 报答 系咯， 我哋咁穷，有乜嘢可以报答佢啊？ 哎呀，报答人咧就唔一定要有钱先可以报答得嘅，只要你对少爷好啲，俾啲心机做嘢。咁咪即系报答咗佢咯。 我对佢已经好好噶啦。 嗯， 不过佢唔知道啫嘛。 张伯，阿娟， 大妈，今晚咁得闲嘅？ 系啊， 唔使凑细路啊。 哦，我个侍头婆放大假，话要自己凑翻个仔几日、啊，咁、我咪乘机休几日息咯。 原来系咁嘅。啊，大妈， 吓、 啊，今晚喺度食饭啦。端木先生今晚唔喺度食啊，我又买咗佢餸，仲买咗根新鲜大虾添，隔夜就唔好食噶啦。我整俾你食啊！ 哎呀，多谢啦！我约咗三个姊妹去打牌啊，留翻你同张伯食啦。啊，系啊系啊，你阿妈叫我嚟话俾你知，后日你放假，至紧要翻屋企食饭啊。 哦，点解啊？ 系咁嘅，你阿妈话啱啱新搬去嗰度，要拜下祖先求平安、啊。咁嗰日系好日。所以咪叫你翻去咯。 哦，原来系咁啊嘛。 系啊。 诶，阿娟啊，咁你又要翻去啦。 嗯，我知噶啦。 哎呀，我都够钟去打牌啦。 系咩？好啦，咁唔阻你啦，赢多啲啦吓。 好啊，多谢。拜拜， 拜拜，拜拜。 成两点钟噶啦，咁夜都仲未翻嘅。今晚佢梗系又唔翻嚟过夜啦。三日之前，我朝头早过嚟帮佢执房，见到啲床铺都冇喐过。原来佢冇翻嚟瞓，梗系去咗何小姐嗰度啦。我都系唔等佢啦。我真系傻啊！其实佢冇叫我等佢啊。算啦，我都系翻翻自己间房度啦。哦，佢翻嚟啦！好似饮醉酒咁嘅，先生，你翻嚟啦！ 饮，我唔要女人，我要饮酒。 先生， 女人。女人靠唔住嘅， 先生啊，点解饮到咁醉啊？ 你系边个？你系男人抑或女人？ 我系阿娟啊。 阿娟，唔系我翻咗你屋企啦咩？ 正话系你自己开门入嚟噶。先生，你冇事啊嘛？你唔好吓我啊，吓？你点啊？ 你舒服啲啊？你唔使咁惊嘅，唔系你未见过男人饮醉酒嗰个样系点嘅咩？ 先生，你笑得好痛苦。 你走，我唔想见到任何人。 我唔走，你等我一阵，我去攞条热毛巾俾你。 你走啊！你而家知唔知道，你喺度对住我系好危险噶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不想我服侍你。好，我走，我过去叫郑张伯来服侍你啦。 娟啊，你做咩咁夜仲留喺呢度啊？一个女仔对住一个饮醉酒嘅男人，好危险噶。好彩少爷系个正人君子咋。 我炖咗啲雪耳，谂住等佢翻嚟俾佢饮嘅。 嗯， 系啦，张伯啊。 嗯， 佢而家起咗身未啊？ 起咗身咯，你快啲去整个早餐俾佢食啦。 哦， 阿娟。 哦，少爷叫你啦，快啲去啦。 哦哦。先生早晨， 早晨。 先生有咩吩咐啊？ 坐低啊。 唔使啦。 系咪嬲我？ 唔系啊， 唔系啊，坐低啦。你唔同我一齐坐，我又企起身同你倾偈噶啦。 咁好啦。 昨晚我叫咗你唔好等我翻嚟噶啦，点解你唔听我说话啫？ 我炖咗啲雪耳等你翻嚟食啊嘛。 你对我真系好， 因为你对我好，所以我应该对翻你好嘅。你时时咁照顾我哋一家人， 有啲人我对佢好，佢就偏偏对我唔住。 先生，你寻晚系咪又同何小姐嗌交啊？ 唔系嗌交，系绝交。 点解啊？ 他要我陪他去欧洲旅行，我订晒机票，他昨晚竟然跟我讲话唔得闲去。 就算是这样都不用绝交啊。 他还提出要跟我分手。 先生，你不用难过的，你这么好心又这么叻，将来一定会找到个好太太的。 阿娟，你真是我的好朋友。 可惜我哋身份悬殊， 但系我哋好倾得埋啊！ 因为你唔嫌弃我咯。 有啲人身份高尚，但系思想卑劣。 等我听电话先。喂，边位啊？哦，唔该，等阵下，先生啊，你嘅电话啊。 哦，唔该。 娟啊，你翻得嚟啱啦，嚟啊嚟啊嚟啊！等我嚟介绍一下，佢就系大妈嘅亲戚苏强啦。 你好。 原来系早有安排嘅。 阿强啊，佢就系阿娟啊。 哦，阿娟， 娟啊，娟，咪咁冇礼貌啦，叫人啦， 苏生。 哎呀，做咩咁见外啫？叫佢阿强咪得咯。 阿娟啊，阿强真系好客气嘅啫，又买燕窝，又买鳄鱼肉嚟。 嗰啲系我行船去到泰国嗰阵带翻嚟嘅啫。阿人哋话燕窝系润肺，鳄鱼肉咧就止咳噶。我谂好啱阿伯母食嘅。 阿强啊，真系细心噶啦。 家姐啊，阿强哥仲买咗个电子游戏机俾我玩啊。 明仔啊，你就嚟考试噶啦，唔好挂住玩电子游戏机就唔愿做功课吓。 你放心啦，我有分数噶啦。 诶，家姐啊，你过嚟啊，有啲嘢同你讲啊。 哦， 嚟啊。 点啊？有咩同我讲啊？ 家姐啊，你翻嚟嗰阵时啊，我听到大妈同阿妈讲话要介绍阿强哥俾你啊，阿妈仲猛咁赞阿强哥好添。 我真系翻错咗你。 哎呀，娟啊，咪挂住同阿明仔倾偈先得噶。人哋阿强系客人嚟探我哋，应该去招呼下人噶嘛。 妈，你未买餸噶嗬？等我去买啊。 好啊，家姐啊，我陪埋你去啊。 哎呀，唔使你去买啊，我阵间买咪得咯。过嚟啊，过嚟啊。 做咩啫？ 阿强啊，你今晚喺度食饭啦。 打搅你哋点好意思啊！阿伯母啊，不如咁啦，我请你哋出去酒楼食啦，唔使你整得咁辛苦啊！ 我今日翻嚟系拜祖先，唔系陪人哋去食饭噶。 祖先啊，可以今晚先拜嘅啫。 系啦系啦，呢度地方咁细，去酒楼坐下倾下咪好咯。 系咯，阿娟啊，好唔好啊？ 你有其他事咩？ 阿强啊，你唔好怪佢啊！ 唔会唔会， 我个女个人咧，把口啊硬，个心啊好软噶。 去咯去咯，我哋去到酒楼先讲啦。 去啦去啦。 妈，我想告诉你，我以后都不想再见到那个阿强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不喜欢他。 他生得不好吗？他的人品不好吗？ 不是。 那为什么不喜欢人呢？ 你不要问了。 阿娟，我觉得你最近真的有点不妥吧。究竟你有什么心事，你告诉我知啦。 我没事。 没事就最好啦。阿强他今天来过，说想约你出去看戏，我说你今晚会回来的。娟，阿强这个男仔真的不错的。阿妈都希望你有好日子过，那就算死都死得眼闭啊。 妈，你不要这么讲啦。你到底想我怎样啊？ 阿强就来落选的了。 关我什么事啫？ 那唔通你陪人哋去行下街睇下戏都唔得咩？ 唔系话唔得，不过 娟，阿妈唔系话监你同阿强拍拖，你唔好误会。 妈，我知道你想我好嘅，不过我真系唔想同阿强拍拖。 点解啊？ 因为佢系个粗人嚟， 哦， 乜都唔识嘅。 粗人，哼！我哋系咩人啊？吓，你阿爸系做工厂嘅，你阿妈系打住家工嘅，人哋唔嫌我哋啊，你仲搞到嫌人哋？苏强冇父母，又冇负担，佢好中意你。大妈话如果你肯嫁俾佢咧，佢会对我生养死状，仲可以供个细佬读书噶。 所以我就要做牺牲品，系咪啊？ 咁究竟咩男仔先啱你啊？自从你去咗嗰个咩端先生嗰度做嘢之后咧，就越嚟越唔听我说话。究竟佢系咩人啊？我要去见下佢。如果系佢令到你唔听我说话嘅，最多我借嗰啲钱我就还翻俾佢，我唔准你喺佢度做嘢。 妈，你千祈唔好咁做啊！ 雨花第四回现在已播放完毕。